喂，哥仔，搞紧咩啊？ 喂，我揾紧玉敏喺边度啊？ 咩玉敏喺边啊？ 咩啊？今日25号啦嘛，我揾紧玉敏射马购物车喺边度啊？ 吓咩？唔系1号先交嘅咩？ 你唔系唔知啊？独立付费节目25号已经有得交噶啦。如果1号嗰日有马跑，嗰日先交，可能蚀咗1集噶。 哦，原来咁嘅新玩法。喂，又系月尾，喂，借部电脑嚟，等我自己交月费先。 喂，冇问题，攞去。 Hello， 各位早晨，各位美港益友早晨啊！嗱，我哋今日睇真啲咧，就嚟到呢度啊 ，LA Downtown 嘅小东京啊 ，Little Tokyo。咁点解我哋嚟到呢度咧？唔系带大家嚟食嘢嘅，而系咧，因为呢度咧啊，呢、這个日本美国文化中心咧，呢度咧系划咗为其中一个试验区，试验啲乜嘢咧？就是试验这个洛杉矶县和橙县将会实施在2020年、将会实施的、这个投票系统、这个新的投票系统。那我们今天呢就来到这里呢，有幸、就被邀请来到这里去试一下这个新的系统的。那我们知道呢，我们美国公民、都知道以前我们投票的投票机呢其实都挺古旧的。嚇，嗰只用個圓圈碌碌碌嗰只咧，碌碌碌，跟住又編張好似類似啲啊超級市場嗰啲收據咁嘅嘢，跟住咁啊投咗噶啦，咁樣咁啊。但係咧，據我所知啊，頭先我啱啱入去同裏邊嘅啊做呢個 demonstration， 即係做呢個示範嘅啊 LA County 嘅投票處嘅人員咧傾過咧，咁其實而家呢個新嘅系統咧，就比較 user friendly 啦，咁同埋咧就係、是、呢種叫做咩啊，輕觸式啊，即係好似 iPad 咁樣去投嘅。咁我哋嗱，而家入去試一下嚇，我哋而家入去試一下去投票。咁我哋一陣間睇下我哋投完之後啊，覺得即係呢個模擬投票，覺得呢、這個系統係點樣嚇？咁我哋今日啊有幸被邀請嚟到嚇、去試呢個 LA County 其中一個試驗投票站啊，呢、這個日本美國文化中心嘅投票嚇、我哋一陣再同大家睇真啲。啱啱投完咧，咁樣咧就出邊都有幾個年青人咧，就喺度即係做一啲問卷啦。咁啊，想大家知道睇下頭先投票嘅嗰個新系統嘅。滿意度啦，可以咁講下。喂，好，嗱，頭先我哋啱啱去投完票啦，即係呢個模擬投票啦，嚇、咁樣我哋而家有幾個朋友喺度，咁嗱，我首先發覺到咧有一個好大嘅問題啦。第一個問題就係、我就唔係住喺洛杉磯縣，但係佢哋應該咧，佢個 iPad 咧就會揾到我嘅。嗱，我已經投票投咗十幾年噶啦。啊，咁又冇搬過屋，但係佢咧，用我個名嚟 search 又揾唔到，用地址又揾唔到，用 driver license 都揾唔到。咁呢個唔係我睇到當時嘅情況咧，呢、這個唔係淨係我啲住喺第二個縣嘅朋友係揾唔到喎，有啲住洛杉磯縣本身都揾唔到喎，咁樣咁但係佢都俾我哋投啦，因為係一個模擬投票。咁就同埋另一個。我哋可以 foresee 到嘅問題咧，就係、是、嗰、那個佢將來咧，佢係用呢、這個用呢個 app 啊，佢提到用呢個 app 可以你將啲用手機嚟投咗票先，然後到咗嗰日真係投票日啦，你就去到 scan 你個手機，然後佢就係 submit 個 ballot 咁樣樣嘅。咁嗱就衍生到兩個有可能或者又未必有可能嘅問題啦。咁一個就當然係 security 啦，因為你用得手機咧，就全部就synchronize上呢個雲端啦。咁大家都知道啦，蘋果呢啲咁嚴謹嘅公司嗰個 iCloud 都俾人 hack 嘅。嚇、咁同埋咧，同埋另一個問題咧就係、是、嗱、我哋過去十幾年咧都係去翻屋企後邊嗰間。嗰、那個社區會堂嗰度投票嘅，我哋有一個 home base 嘅投票站嘅。咁我問佢，佢因為佢講到咧，將來啊就唔係一日投票日㗎，大家就好方便㗎，就唔使堆曬一日去投票，就有成十幾日嘅。 咁我就問佢啦，我話咁十幾日，同埋可以用手機投票啦。咁我問佢啦，十幾日咁係唔係你嗰、那個我嗰個 home base 嘅投票站都開先？咁你係咪由一日變成十幾日都開先咁樣？佢話又未必嘅，佢話到時要睇嘅，佢話可能輪流開嘅啫。咁我感覺上就係、是，如果我用手機投咗，我都要揾個投票站去 submit 個 ballot 嚟講咧，咁反而係冇咁方便喎，因為我都唔知道你邊日開喎，係嘛？你以前係投票日，大家都知道應該去邊度投票啦，係嘛？咁啊，我有位朋友啊，喺呢個咪旁啊，咁頭先你係科斯到另一個問題啊，就係、是、如果幾個，即係如果嗰啲人，你頭先話搭巴士。因為佢係變咗唔係淨只可以去一個投票站啊嘛，你可以去幾個縣嘅投票站啊嘛。咁啊搭巴士去投完呢個縣投嗰個縣投完嗰個縣投嗰個縣，因為你幾個系統咧，你係連接唔到嚟講咧，佢可能係有呢個中票嘅可能喎，係咪 啊？如果佢連接到就冇事啦，好似我哋今日咁咪連接唔到咯。咁但係同埋以我所知有。下次選舉是會可以即日登記投票嘛？而家呢個新法例出嚟，所以咧呢件事就會促使到有好多 duplicate 嘅 data 有機會發生。咁佢點樣去 點樣證明你嘅公民咧？公民身份咧？如果你即日登記， 佢曾經有提過佢要睇你 ID 嘅、即係佢要 scan 你 ID， 再 scan 埋個 barcode 你投咗個 ballot， 即係個 electronic ballot， 佢、再 upload 上去，佢先點你。咁、但系唔知啊，详细我唔知啊，我觉得我听完之后都有啲好多问题想问。 但系嗱，咁呢个就系我哋睇到呢个系统嘅问题啦，有个漏洞喺度啦。咁我哋头先咧亦都填完呢个问卷咧，我哋同佢哋反映咗噶啦。我都作咗篇文嘅，写咗好多行咁样。咁头先用中文投票嘅有遇到啲咩困难？ 冇嘢啊，幾好啊！ 幾好啊！幾好 ，OK。咁我 so far 覺得咧，其實係方便咗嘅，即係嗰個 iPad 嗰個熒幕投票咧，係好過以前好多嘅，好過以前嗰個圓形嗰個搞有時搞錯啊咁樣樣嘅。咁 係 咯， 有廣東話頭先有試 到。係即係有嗰、那個投票站係有廣東話耳筒，即係即刻翻譯嘅，即時翻譯嘅嚇咁樣。咁啊，仲有咩補充咧？ 都梳花幾好嘅，只不過感覺上係因為成個投票習慣轉咗咧，佢嗰個宣傳同埋我之前已經上網睇咗 YouTube 佢教你點樣投，但係去到都會唔記得噶嘛。 係， 咁佢當場就冇乜人去，即係佢會走埋嚟幫你咁咯。咁你就變咗你要 one on one 有人要係咪？即係要照顧你每一個客，佢都要走埋嚟幫你咁咯。 即係呢個轉系統一個 transition period 咧，就一定需要 即係需要多 一起碼投嗰兩次啦。咁啊，而家講緊嘅就係嚟緊最快就係會係2020嘅三月嚇，洛杉磯縣嘅投票就會轉做呢個新系統啦。係 啦， 好快啦，因為而家已經九月幾十月啦，而家已經十月啦嚇咁樣係啦。好啦，咁講到呢度先，咁啊，下次再同大家睇真啲。 以下節目內容絕對代表本台立場，同各位嘉賓。主持個人意見。在2019年的香港，因為逃犯條例，由6月開始引發一連串的大遊行、警民衝突、流血事件，在這短短的三個月裡被視為由1997年香港回歸以來最嚴重的政治危機。6月9日100萬人反送中大遊，6月12日佔領立法會，由警民衝突演變成為暴動，6月15日身穿黃衣，背脊寫著黑警冷血林鄭殺港，男子墮樓身亡，6月16日200萬人上街示威，6月21日示威者包圍警察總部，6月25日眾籌成功，在世界多國報章登頭版廣告，希望將香港抗爭帶入 G20 峰會，7月1日七一遊行，示威者行動升級衝擊立法會，7月9日林鄭宣布逃犯條例修訂壽終正寢，7月13日光復上水遊行再起衝，7月14日防暴警攻入沙田新城市爆血腥，8月3日旺角再遊行。 防暴警在文具一带射出去，八月五号快三罢，罢工、罢课、罢市，全港交通进入瘫痪，1250班航机取消。八月七号太空馆镭射笔灯光 show。八月23号全港各区组人员，总共200,000人参加。八月25号竟然首次射实弹向天开枪。八月31号港铁恐慌，防暴警闯入港铁太子站，导致多人受伤。九月4号林郑宣布将撤回逃犯修订条例。9月6号香港再发生7宗离奇自杀事件。我哋嘅香港系咪正式进入黑暗时代？香港之声时代广场正式开始。 OK， 各位听众，嚟到我哋今个星期嘅节目《香港之声时代广场》第七集啦。我即系估唔到会做到第七集，因为一开始我哋谂住做4集就算嘅，点知香港嘅事一路越变越坏，越变越差。咁就冇辦法，逼不得已都要做到第七集。咁今集呢只係得我同新呢兩個，因為Jason 佢又真係忍唔住要飛返香港睇下發生咩事。咁就佢依家喺我哋錄音嘅途中呢，佢已經係去緊機場㗎啦，咁所以今集佢又 join 唔到。咁唯有我今集就要搵一個更加重量級嘅嘉賓啦。因为呢個嘉賓我好多年前我都認識佢，亦都同我做過節目嘅。咁佢份量好犀利，背景亦都好犀利。咁你可唔可以自我介绍一下呢？ 其实唔使讲咁多废话，有关我嘅，我系 James。我喺网上边就有阵时做下 podcast， 熟下音，但我好懒嘅。咁我主要系做嘉宾，因为我唔想做 post production 啊嘛，好似你两位咁样。咁我系黐人哋节目多嘅。咁我自己都有阵时录啲嘅。咁例如一個我叫做 Hong Kong Talk Show 嘅，我哋淨係英語嘅。咁如果大家係有睇香港嘅事情呢，或者係上 Twitter 呢，咁嗰陣時我嗰幾個 partner 你都可能喺 Twitter 同埋喺一睇新聞見到嘅。咁其中一個就係 Richard Scottford 啦，好多人都 follow 佢啦。Sean Tierney 啦，咁佢係浸大嘅講師啦，美國人啦。咁另外兩個就我哋唔提名嘅，因為是私人嘅，但係都係啲律師同埋係學者嚟嘅。咁我哋又講下個節目啦。咁我自己又有個有去同人哋做節目嗰陣時，咁佢哋俾咗個即係你哋咁好似綽號咁嘅嘢啊。咁叫做現代武士，因為我係講下啲軍事啊，主要我係講多啲係特殊部隊嘅嘢。咁同埋保镖嘅问题同警察问题，因为呢个系我以前嘅旧个行业。咁近年嚟就帮下电影度做下做顾问咯，因为大致上我哋嗰行喺亚洲系仲系一个 infancy 嚟嘅，系仲系初型啊。咁但系我喺香港都同我哋一间军事公司做咗两年几啦，嗰阵时2013左右啦。咁我哋負責嘅係可以講埋公司名添，係叫做 LGS。咁我哋就係主要 office 喺中東，咁係波斯灣戰役嗰陣時起家嘅。咁主要全部都係英軍囉。咁我哋做啲保鏢啊、保船啊、反嗰啲咩反海盜啊，喺巴基斯坦，我哋負責一個發電廠，870幾兄弟喺度，我哋有自己嘅靶場啊、訓練啊嗰啲咁。所以我主要係做即係老啦嘛，而家咁係做啲叫咩營業發展， okay。 即係揾下客啊，同啲客傾下偈啊。 marketing 唔算，我叫 new business development。 OK， 即係揾啲新嘅 opportunities， 因為其實咧。你见啲军事嘢呢，其实冇乜钱搵嘅。就算佢出好高粮俾你呢，你背后嗰个 cost 呢係好高的。咁呢同埋个同埋好多嘢好烦。其实呢啲嘢好睇唔好食嘅。保镖嗰啲全部好睇唔好食嘅。好多嘢做的。反而呢最容易做嗰啲呢就做普通大铺啲 retail。但我哋就但收嘅价呢，好似比方啦，以前我哋同 ANF 做啦， 我哋收个价咧，差唔多系时薪咧，俾啲成三四百蚊港纸嘅。咁有啲僆仔俾一百蚊港纸，叫佢企门口开到门嗰个公园，好开心啦嘛。所以嗰啲、那个 margin 咪大咯，同埋冇风险又易做。咁嗰阵时我咪开始帮公司发展呢啲，唔去搞咁多战场嗰啲，嗰啲全部好睇唔好食嘅。但好多兄弟出嚟咧，系唔识做泥样嘅，即系十六岁入去当兵，十八岁帮兵，当十年、十五年出嚟咧，你叫佢去做一份普通的工咧，佢哋个脑咧俾人洗咗嘅，好好难做。咁讲话翻嚟我哋呢啲度搞咯，咁我哋咪其实一路都好多时系揾翻以前自己啲人啊出嚟做咯，系咁。咁呢个大致我背景啦。咁我有阵学术方面我哋有系最初几十年前第二个 degree 系读哲学嘅，喺英国几十年前啦。咁后来就做个保安硕士，但系系完全系文嘅，即系完全落地嗰啲嘢。不过都有好处嘅，因为而家我哋香港发生好多事咧，因为我有嗰个背景啦，配合翻埋我哋前线背景咧，我解释有啲嘢咧系一般人睇唔到嘅。 系啦，呢、這个亦都系我揾你翻嚟做嘅原因啦。因为呢一集我真系好想以你嘅角度，以你以前嘅专业去睇翻依家香港发生嘅嘢。因为本身谂住可能三个月搞掂嘅事，依家已经系蔓延到好恐怖啊！因为我哋开咪之前，我同你倾偈咁样讲咧，咁你已经都大概讲咗我哋。依家一路都想知道香港發生的情況是點啦，咁你可唔可以即係再同各位聽眾講下啦？因為我哋呢個節目主要上都係海外嘅香港人去做嘅，去聽嘅咁樣樣，即係我相信好多海外嘅香港人都想知道真正香港發生咩事咯。 OK， Landy， 咁主要一點咧，呢啲係我嘅個人意見，我嘅個人分析。咁而家我一定要由頭講起嘅，不過我會講得好快啊，唔會有好多細節噶啦。咁大家信我又信，唔信就罷啦。但係咧，我可以話俾你聽一樣嘢咧，呢啲嘢咧，我三四個月前開始講咧，根本就冇乜人聽。但係而家咧變咗主流啦。嗱，咁係重要嘅。有啲人揾我咧就話你其實呢啲咁嘅嘢咧，你講咗五六年嘅，咁而家完全你中曬，我哋係好難相信你中曬。咁而家佢哋有人問我，咁而家點算啊 ，James？ 即係佢哋覺得我咁耐之前都中咗噶啦。咁我就解釋俾佢聽我哋而家做緊嘅事，佢哋就好話：喂 ，James 啊，你依家做緊啲嘢真係幫唔到今日㗎喎。我話係啊，因為幫今日嘅嘢係五六年前做㗎嘛，你班撚咗冇過做㗎嘛。我哋而家做緊嘅嘢就俾我哋三年後嘅。如果我哋今日唔做嘅話咧，就更加冇。嗱，我咁俾咗呢個 ground 俾大家先。第一，我想講講有關香港。香港一路以嚟咧。邓小平咧就希望香港带动大陆另外啲主要城市，希望另外啲城市变成香港。去到习近平咧，老习就想将香港带入去一个赤化成一个大陆嘅二线城市。嗱，佢点解系咁好多嘢咧？我呢度讲唔晒，讲唔切嘅。但系呢个系佢嘅目标。OK。咁而大家不停咧，我成日听好多人讲好多，我叫废话吓。即系话香港啊，同大陆赚咁多钱啊，咁啊大陆点会喐香港啊？呢啲咁嘅说话，我话呢啲咁嘅说话咧，你哋可以讲，俾数据我，俾数据我啊！你冇数据啊嘛？你知唔知而家香港喺大陆嘅 GDP 里边系占几多啊？唔知呢啲咁嘅说话咧，个个喺个脑度又讲，哎，大陆唔会咁嘅，哎，我哋而家大陆嘅入世啊，即系好多咁说话。跟住我咧，一俾问佢哋点样做紧咧，佢哋。数据喺边？嗱 ，Andy， 你记得噶啦，我系讲事实同数据嘅人嚟噶嘛，我净系识啊嘛。我去到一点系，我身边啲人，尤其是女人，闹我闹黐线噶嘛。我话你系冇咗条筋噶嘛，佢话我净系喺度睇事实嘅啫嘛。啊，另外啲人乜都唔睇嘅。 啱啊！我记得嗰阵时同你做节目，我问过你信唔信星座呢啲嘢，你话绝对唔会信噶嘛，你都系信数据噶嘛。 冇证实嘅嘢，系咪？啊，好好似呢个情况咧，根本上而家个情况咧就系大，即系你我哋唔可以话大陆一路都系咁，大陆自己内部政策都会变噶嘛， 胡錦濤對香港點。我講講當呢、這個離開話我講一分鐘，其實喺2011到12咧，大陸上面有人落過嚟香港，準備咧，因為真係針對貪污，就諗咗啲政策，想喺香港設立啲新嘅國家銀行。咁然後咧就撥錢，只係用外國人，只係用外國翻嚟嘅華僑，完全同裏面人冇關嘅去做呢件嘢。咁係想脱離呢個貪污嘅，脱離黨貪污。咁呢嚿嘢係胡錦濤自己搞嘅。點解我知咧？佢哋有人間接聯絡過我。咁我嗰陣時睇完啲 brief 咧，我係樂意幫手嘅。但係咧，習近平未上任之前咧，已經大大變動啦。成件事调翻转晒，咁呢个 project 就搁置啊！咁嗰阵时我已经见到个问题开始出现，严重开始出现，大打退堂鼓，大陆大打退堂鼓。咁我要讲讲嘅，习近平上位咧，系攞住一张黄牌嘅啫，就应承晒上边同佢哋啲党员同各位啊中产。其实严格嚟讲，大咗中产都怪怪地件事嚟嘅，就系话我哋会继续发达落去。佢哋捧佢去呢个皇位啦，主席位啦，就系、是、我哋继续发达落去。所以佢如果唔能够 deliver 呢一件事嘅，佢咧个位系难保嘅。咁咧，大家记住呢件嘢先 ，OK？ 另外啲咩中国梦啊，大陆出边搞共啊，又要威啊，要争南海里边嗰啲岛聚嗰啲，全部系习近平自己一个人嘅。其实党里边系冇兴趣。佢淨係要錢，好唔 OK 啊？呢一點， 我佢仲要一帶一路咧，一帶一路係咪佢自己搞 咗？嗱，一帶一路咧就佢就利用緊大家要錢嗰、那個，但其實一帶一路咧嚴重嚟講係一個政治夢嚟嘅，佢就係要用錢去收買嗱好多。我哋要講翻後少少啦，之前少少啦，好快就係、是、咧一路以嚟咧有好多國家咧，我哋叫諸侯國啊，就係、是、係挨住。即系我哋二次大战后咧，就挨住苏联同埋西方。咁你系倾一边噶嘛？你唔倾嗰边咧，你冇钱啊嘛 ？OK 嘛？即系大家系攞呢啲国家嚟 proxy。我哋自己欧联，我哋北约同苏联唔打仗，实质上喺人哋啲国家嚟打仗噶嘛？系、哎、啊，嗰阵时非洲 见到，即系好似一打一路似系一个一个新嘅联盟。 冇错， 海上嘅丝绸之路，但系我感觉上其实佢背后系嗰个目的， 佢背后系贪污同政治，贪污政治军事啦，呢几样啦。咁阿老习其实贪得好捻紧要嘅，佢系近年代里边咧冇乜人贪得佢咁劲嘅。咁咧，佢啲数咧，如果你以前啊喺2012嗰阵时候，你睇下啊，只一四间咧 ，Bloomberg 净系起佢嗰度咧，咁佢就 ban 咗 Bloomberg 啦，喺大陆。就喺佢嗰度咧，佢一個人佢集家喺外邊，我哋就咁去填到廳揾嘅資產啊，都多過一個小國家一年嘅 GDP， 就一個人。 唔係啊 ，OK， 收揾翻啲資料全部喺網度。咁咧係一件好恐怖嘅事啊！嗰陣冰山國喎，呢啲係我哋就喺填到廳揾嘅資料喎。嚇、啊，咁另外咧嗰、那個佢哋喺呢個情況咧。佢出面搞嘅嘢咧，全部佢自己嘅個人中國夢嚟嘅。咁只要咧大陸咧仲揾緊錢，啲人唔理你噶嘛，係咪？你皇帝中意起塔，你中意淨係搞妃嫔啊，搞妃嫔。總言之，我捧你上去為咗錢啊嘛，你俾到錢我咪 OK 咯，係咪？啊你中意將個皇宮由白色嘅，話由黃色嘅，由粉紅色嘅，我唔理你啊。最緊要我銀行有錢啊嘛，我啲錢出到外國啊嘛，我啲仔女喺外國嗰度讀緊劍橋牛津啊嘛，讀緊哈佛啊嘛，咁 OK 咯。咁但係咧呢件嘢咧，其實就出咗問題嘅，即、就、係、是、大陸嘅經濟啊，同埋阿習近平咧就擘得太開啊。嗱，嗰度咧係我哋香港一個背景嚟嘅，係要知道嘅。咁美國 Donald Trump 嗰條神經佬咧，做佢嘅神經事咧，亦都影響到大陸。嗱，當然咧 ，Donald Trump 唔係為咗對付大陸嚟搞大陸噶啦，係佢想去美國嗰邊啲藍領票啫。咁嗰度亦都係，一其實有啲事咧，真係黑天鵝嚟嘅，時也運也，啲嘢聚埋嗰一點而出現，冇呢啲嘢單一件咧，未必會發生嘅。嗱，咁香港歷來咧，其實咧，尤其是呢六七年裏邊咧，已經係極度退化噶啦，退步。咁呢個咧就係阿肥鵬當年所講，記唔記得啊？ 佢嗰句，佢二九六嗰年讲，佢话香港嘅前途咧嘅民主咧，香港嘅自由咧，唔惊大陆去夺取，系惊香港人自己一滴一滴一步一步咁断送。即系佢喺立法会度讲咗即系一个 speech 上讲呢句话。咁呢个系佢睇得出啊。佢当时喺香港咁多年，佢就见到有啲香港人嘅心态，钱啊大过天，权啊大过天，少少嘅道德意识都冇。香港是一个冇原则、冇道德文明嘅地方嚟嘅。呢个系教育问题。大家都成日讲搵钱最重要、最现实。 其实呢个亦都系呢个殖民地，可能殖民地教晓咗我哋，因为我哋根本上冇一个。即系冇一个，我哋一直冇一个国家啦，冇讲话外国，冇话冇嗰种日本人嗰种话，喂，而家国家有咩问题啊？我哋要自救国家，因为香港根本边个系我哋国家咧？即系嘛？ 我唔系完 全最大， 我唔系完全同意呢一点嘅。我觉得道德观念咧系唔应该来自国家部族或者系呢、這个这个叫做民国的想法的。我觉得道德观念是取于人的。修身齐家平天下嘛，是我们自发的。是我们对我们身边的人起的。我们对国家对社会其实就是我们个人的core belief, 才做到我们的价值观。由价值观的上一层就做到我们的 ethics。我们这些其实讲回我三四十年前读哲学的时候。嘅道德观啦，咁呢个就我睇法啦。咁所以咧，我又唔会完全话有关殖民地啊嗰啲咁嘅问题嘅。咁但系唔系完全冇关，但系最重要一点咧，就系我哋根本上讲说话冇承诺，唔觉得一个问题，因为做生意啊嘛，做生意系咁噶啦。啊，即系啊，而家个啱啱个价变咗，我梗系卖俾个有钱啲嘅，开个价高啲噶啦，好合理啫。呢个系事实嚟噶嘛，我哋做生意系讲钱噶嘛。咪有少少好似 Milton Friedman 讲嗰啲嘢咯，啊，我哋一间公司唯一嘅责任就为股民、股东去赚钱，系冇第二个责任嘅。咁其实呢样嘢唔系事实嚟嘅，呢个系 Friedman 之前喺七十年代，由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咧，我哋欧洲国家、美国咧，都系行紧 Milton Keynes 嘅 Keynesian Economics 嘅。咁佢嗰阵时咧个 social responsibility 系好强嘅。佢完全 100% 唔係一個社會主義者。同埋大家我想講講啊，社會主義係一個經濟主義嚟㗎。你哋唔好成日撈亂晒佢話係一個政治主義啦。其實你可以一個極右派、極左派嘅國家，但一樣可以行社會主義，因為佢係一個經濟系統嚟㗎。所以有成日聽啲人講話，我一聽到 socialism 尤其是美國呢就黐晒線，根本都唔知 socialism 係乜。第一件事呢，其實我係一個社會主義者嘅。但我係傾向我是 Keynes 的擁趸，有 Keynes 的學徒啦。咁 anyway， 翻翻呢一點，就係、是、咧，香港其實咧係一件一件法律咧係咁退緊嘅。第二點咧，大陸咧就用緊佢哋歷來啊，我大陸者就係共產黨啦，其實就攞翻我哋幾百年嚟、過千年嚟嗰套嘢，就同化。嗱，佢哋唔係真係嗰150人每個落嚟就話有咩功效啦，但係呢個累積累積嘅。香港喺呢幾年裏面咧，係越嚟越赤化。有啲餐廳係寫簡體字，有啲地方直頭嗰啲規矩都係要用大陸規矩。咁有啲人又會嘈啦，但係政府咧就樣樣嘢都褪半步，褪半步，少少嘢褪半步。之前 CY 喺度嗰陣時候，例如我哋香港嘅要求。啲醫生喺香港做嘢一定要有某一個qualification 㗎嘛，我哋醫學監管都接受㗎嘛。咁佢哋話對啲大陸醫生落嚟係唔達標㗎嘛。咁佢哋投票嗰陣時係啱啱 50-50 和票。CY 當晚即刻委任多兩個新委員喎、當晚喎、有冇家產。第日再投個票，佢委任嗰兩條友話 OK。我哋可以用大陆唔合格嘅医生。嗱，呢两条友咧，跟住咧就冇鸠做过嘢，就直上咗深圳。喺深圳度咧，就喺深圳政府俾佢哋30万月薪， 兩年合約去做啲完全唔知做乜嘅嘢。咁呢個係好明顯一個賄賂啦，係咪？好明顯係打麻波啦。但係要證實呢啲嘢，其實喺法律上唔容易嘅。你一定要 proof intention。所以咧，所有貪污係難 proof intention。不過佢哋呢啲咁嘅 case 唔會太難，因為實在太明顯。但係嗰陣時 ，ICAC 已經俾佢剝咗牙啦嘛，根本冇人啊嘛。咁其實 ICAC 咧，廉記咧係香港一個好重要嘅部門嚟嘅 institution， 係嗰陣時，Rimsky Yuan CY 完全將佢剝牙。阿頭 number two 啊，被逼辭職 ，number two 自己辭職，咁佢哋調咗一個佢哋話喺 ICAC 最資深嘅人上去，有30年，但係嗰條友做 fucking PR 嘅，佢30年喺宣傳部做嘅。即系你见唔见到啊？就系呢啲咁嘅细嘢，但系次次就唔系好大，普通嘅市民就咬一啖。 ICAC 查紧佢啊嘛，查紧 CY 本身。 系啊系啊，查咗一年啦，佢一年都唔 turn up 去做佢嗰个 interview 啊，连封信都唔会啊嘛，每个星期都寄一封俾佢噶嘛。咁佢唔会啊嘛，咁而家好似玩啊 Donald Trump 嗰啲咧，我唔会啊。咁但系个问题咧就喺香港咧，其实喺呢五六年间咧系成日。即係隔幾個星期、一個月，又有一件嘢騰，又有一件嘢騰。嗱，2014之後，喺2015，全部香港嘅差人入隊啊嘅入學堂嘅要求全降。佢要咩咧？因為佢要多啲差人。佢要啲咩咧？佢要多啲唔識嘢嘅人。即系你其实每一个部门都系咁，我可以提个名嘅，因为呢个人已经退咗休啦，好多年啦。其实啊，几年前消防嗰度死两条友喺牛头角嗰啲迷你仓，其实咧、我之前一年我坐低同中西区总指挥啊刘少光刘 Sir 几十年消防坐低同我倾，嗱我唔介意带佢名字出嚟，佢亦都唔会杀我嘅，我希望。咁佢嗰阵时已经30几年退休啊，佢已经同我讲里边嘅 training 个错漏百出，但系呢啲唔系消防员嘅问题，系政府嘅问题，系冇 upgrade 过啲嘢嘅。其实我哋已经烂咗好耐噶啦，香港。只不过咧，出边仲系光鲜啊，出边仲系光鲜，里边扣系啊啲领啊，我哋有冇起个新医院啊？冇。我哋有冇提升过我哋啲数目？你睇前两年流感嗰阵时候，医院简直系完全冇钱去处理，冇人手去处理。临病咧就话拨咗我唔记得咗佢嗰阵时系拨咗5000万啊，咁样冇用嘅数目嚟噶。你处理住嗰啲咁嘅嘢，我就真系买药都买完噶啦。嗰、那个根基结构咧，其实咧就喺度破坏，啲大白象工程咧就越嚟越离谱。嗰啲细节咧就成用啲叫做 administrative change 啊，少少地就唔需要过立法局，就将啲嘢褪一步，褪一步。立法局嗰边咧要晓喺调查会去处理咧，而家佢将个数目要去到 2/3， 即系摆到明啊，泛民嗰边系永远冇声开啦。如果你一件嘢唔妥嘅，以前我哋某个数目嘅就可以去开个调查小组啊嘛。佢话为咗方便香港嘅效率。话立法局嘅效率太慢啦，你啲人喺度查。喂，你老母立法局就系要做呢件事噶嘛，八婆。 立法局就系要监察。 咁佢将个监察能力又系减少少。咁当然啦，我哋咪又出去示威咯，系咪啊？但系我哋两个星期又翻嚟啦，因为点解咧？租加咗啊嘛，又搵鱼蛋粉加咗啊嘛，地铁又话加价啊嘛，人工又冇升啊嘛，个个又要翻嚟去处理呢啲事。大家明白噶啦，所以咧。一路以嚟啦，咁多年咧，系啲系咁一啲啲，一啲啲，一啲啲。嗱，我最近系搞紧一单其实我跟好多啲非礼啊、强奸嘢嘅，因为差佬唔捻跟啊嘛。咁咧就我哋遇到一只嘢咧，喺澳门嘅，我讲埋又有名有气嘅，暂时唔开得佢波。不过咧就睇住嚟啦，佢唔知我边个啊，我埋紧佢身噶啦。咁咧佢就系、是。就是我哋叫嗰啲咧叫做吸血鬼啊，一夜一滴嘅即系连环非礼强奸人 ，OK， 一夜一滴。 佢捉到個人嗰陣時咧，佢慢慢將嗰個女仔咧係吸收佢吸乾佢嗰個精神嘅。佢唔係淨係要性，佢就要玩人嗰個感情同精神。香港其實就俾一班咁嘅吸血鬼吸住，一日一滴，一日一滴，滴咗好耐噶啦。咁我不停係講呢樣嘢，但係當時個個掛住加租嘅，我都係啊！我一半嘅時間喺度撲租啫嘛，係咪？我呢度都租都拉近兩萬啦。其實兩萬，我嗰陣時喺中環中間租嘅，而家我哋去到工業區先至可以俾到嗰個租，根本係離行離辣嘅加到。咁你冇辦法㗎，你都要租啊嘛，你都要即係要揾要做生意要做嘢啊嘛。咁但係佢另外啲錢去咗大白礦中情，自己喺呢度嘅，好似嗱睇下我諗你記得沙中線啊嗰啲咁嘅問題㗎啦。裏面嘅工程嗰啲嘢咧就求鬼期，樣樣嘢啊呢度甩啲，嗰度甩啲。咁我因為成日對住差館啲嘢啦，啊有啲人即係一聽我節目嗰啲就知我有啲認識啦。咁佢哋有陣時去差館啊，發覺啊差人講啲嘢好似有啲唔妥啊，律師講啲嘢又好似喂唔到位㗎。咁會為問下我，咁我認識嘅我會講，我唔識嘅我盡量介紹，認識嘅人俾佢哋知。咁我已經見到咧，我哋而家嗰個、那個樓啊，已經留咗好多年噶啦。其實大約我認為咧，就係、是、大約喺2010左右開始留嘅，2011開始，同之前我都有個。好細好細嘅希望係大陸係啲嘢慢慢會行得通啲嘅，雖然佢裏面仲有好惡毒嘅嘢發生緊，但係2011後我就見到冇咗啦。咁習近平有幾個 decree 出咗之後咧，我知道係完咗噶啦。咁好啦，我而家就OK 啊，兩位，我有冇講得太多無謂嘢啊？ No， 絕對冇問題。 聽緊，但係有樣嘢我想插一插，我想問你。即係因為呢樣嘢，我一路同你錄緊啦，咁我一路都係睇緊啦。香港呢排成日發現啲浮屍啊、屍體啊嗰啲，同埋傳聞話警察打死人，其實你有冇啲咩內幕消息咧？ 呢、這個遲少少喺個趙紅尾少少講，我唔係賣咩關子，因為我哋順住程序落去會講到嘅。 好得 好咁同埋咧。是但是就好老实讲啊，我唔会话俾任何人听我有咩内幕消息或者冇咩内幕消息嘅，喺公共 forum， OK， 我系话啊，咁咧，但系我会同大家分析一下大家所知道嘅资料，即系已经系出咗格资料。 有一样嘢想回应一下咧，就系、是、你头先讲到话嗰啲警察啊，近呢两年嗰个警察嘅 requirement 系降低晒啦，那个门槛就降低晒啦。喂，會唔會有關於即係會唔會關於前嗰排咧，啲人影到嗰啲警察自己同自己講國語，跟住就好多人都話，喂，會唔會係嗰啲武警啊，或者解放軍混入咗警察？但係我自己心諗，其實係好難，好難做到呢一樣嘢嘅。反而咧，你頭先啱啱講到話警察門檻降低咗，會唔會因為警察門檻降低咗，所以請咗啲新移民來？ 我又会一阵间先讲，因为咧，我喺网上俾人你呢个节目唔怕人讲粗口噶啦，我已经讲好多啦。咁啊， 都讲噶， 我咩都得噶。 啊 ，OK， 咁咧，其实我呢嚿嘢咧就俾好多网民屌咗好耐噶啦，因为咧我系坚持直至到今日几多号啊？今日13号啊？ 十三号， 我系坚持到五个星期前咧，我话未有足够嘅证据。他们是有大陆部队在香港。Anecdotal evidence 很强。但是你知道我的啦，那个即是我如果能够攻击到，即是如果我讲一件事太阳在东边出的，但是如果我能够有办法攻击到我这句话呢，我都不会拎出来讲的。即是我件事是要我自己都没办法不信啦。那我先叫那件事叫做 有基础。你有基础。咁直接。 直至五個星期前咧，那個 anecdotal evidence 啊，周圍所見嘅事實咧，周圍所見的 evidence 咧，都係話有，但係未足夠到傾到我嗰、那個即係嗰個天平啊。但係五個星期前咧就傾到啦。 咁我一陣講到嗰一點嚇，而且因為傾到之後咧，我哋知道更多嘢，因為我嗰個思維轉咗，我向第二方面，我唔嗰陣時我就唔去考慮係咪有，我嗰陣時就考慮有幾多，同佢哋喺邊度，同做過乜嘢。咁反而用嗰個思維去諗咧，我哋證據已經多到好多，而且直頭有維穩嘅 program 咧，提出叫我哋再唔好再去揾啦。但我头先咪同你讲咧，几日上个星期我同日本做节目嗰阵时，我提出咗呢样嘢，咪即刻翻紧去湾仔嗰阵时，俾佢闹，话我讲咁多做乜咧？件事都未出街。咁其实而家大家都知啦，有好大队部队喺香港嘅。咁而我亦都估，我系估嘅啫呢个，但我相信我估得啱，我会推嗰个推理俾你听，话呢队人系咩人嚟嘅。因为同我哋2013咧喺大陆做嘢都有关系，我哋自己公司。咁好去翻香港啦。其实香港呢边咧，佢系慢慢咧赤化紧香港，香港系慢慢咁死。咁因为习近平咧，佢已经我唔知道你知唔知咧，佢连香港啲街道啊都准备改晒名噶，任何同殖民地有关嘅嘢，佢都唔想流传啊。你有冇听过？ 我有听过。 啊，即系好似荷里活道啊，会变成咧革命路啊、弥敦道啦、啊，可能叫向阳路啊嗰啲咁咯，其实全部改晒名噶啦。不过系唔知几即系佢哋认为，咁你知咧，我哋连埋啲邮箱咧，本来系历史文物嚟噶嘛，有啲喺度摆咗成百几年噶嘛，咪有英皇个皇冠喺度嗰啲咧，全部都作烂晒啦嘛，换晒啦嘛。即系佢哋习近平咧，佢系一个即系任何人讲 nationalism 咧。國家主義、部落主義咧，我都反對嘅，因為呢一班人到最後咧，件嘢會變咗做咧種族嘅。咁種族呢樣嘢又可以有嘅，有變嘅。你自己嘅種族就話白人、日本人，轉頭你翻嚟就漢人、打新疆人。即係種族呢樣嘢咧，係我一件好討厭、好討厭嘅事嚟嘅。種族思維、國家思維，其實你愛國係愛你國家嘅價值，唔係個國旗。唔系支国旗，唔系你做过啲乜嘢，系你嘅国家嘅价值。你嘅国家喺你嘅国家嘅政府同你国家嘅人民点样去处世？喺呢个世界上有咩贡献？你爱嘅应该系嗰啲。 同埋国家有得变，种族系生出嚟咁就冇得变。 系啊，同埋啊， 呢个系冇得讲 啦。系啊，我喺日本讲过一句话，因为我前嗰排喺日本又系。宣传緊我哋香港嘅问题同啲直接传媒去傾。咁喺三嗰陣时係东京，我係专登去低调嘅，因为我係当时因为我哋人手唔够钱好少。咁我唔想话一大班毛走嚟搞事，所以我淨係直接联络到好多啲传媒啊、网媒啊，咁係去见去傾嘅。咁嗰度搞几日啦。咁其中有一个问我话香港人介唔介意我哋日本人咁关切啊？因为其实佢哋好有心嘅，有好几个咧，直头坐两个钟头以上嘅快车啊，日本嗰啲 express 车，专登打风过嚟见我哋嘅。 哇！ 即系有几个好多啊？有一个咧，我唔记得个名叫乜啦，我哋叫佢卒仔，咁佢系中层嘅日本，咁佢直头佢话佢就睇到我哋位女仔俾人打盲眼嗰一刹那。佢直头自己做晒成套前线衫，好似 cosplay 咁样。佢日日翻工都系咁着。佢日日翻工。 我旧年由东京去大阪坐嗰啲 JR 新干线都系三个几钟，即系佢两个钟头好远噶咯。佢住得。 好远嘅，唔系咁。其中一个有一个60岁嘅日本人阿婶嚟到我哋嗰度睇住我哋部连龙墙。睇住，因為我哋嗰陣時嗰啲相片咧，全部未出過街嘅，全部係我哋自己啲前線攝影師影翻，係特別我哋嗰陣時用嘅。佢一路企一路喊，所以咧，佢哋問佢哋可以點到幫手？即係嗰日咧，嗰幾日咧係好多好多人到，200多人，咁咧。我哋嗰陣時去咧，嗱，其實呢個咧我已經公開咗噶啦，就是、我叫方舟計劃。其實我哋幫緊香港人走難，想走嗰啲，你唔信我嘅唔使走，繼續留喺度啦。啊，諗翻起1950嘅上海，你中意咪留咯？ 我冇辦法嘅，我都講咗好多年噶啦。咁而家咧，好似喺日本，佢問我話點介唔介意？即係我諗，可能佢當時啦，我估啦，佢係諗緊誒甲午戰爭啊，同埋大陸而家仲係成日話日本人畜生啊嗰啲咁嘅嘢噶嘛。咁我就即刻答佢啦。咁我嗰陣時我哋一個 group 即係有大約五六十人坐喺度，大家討論噶啦。咁我答佢話我哋唔可以揀我哋嘅父母，但我哋可以揀我哋嘅朋友。 嗯 嗯， 嗱呢句话我谂我都系听人哋讲嘅啫，我冇咁叻，冇咁聪明谂到出嚟嘅。咁但系咧都几重要啊，因为呢句话跟住喺日本咧喺啲传媒嗰度 doing the rounds， 就直头话我哋要帮香港。嗱，而家我哋个情况咧，讲翻成件事，就系、是、根本上温水煮蛙，完全大陆系北京系唔使搞香港嘅。香港是死梗噶啦， 睇到啦，由2013開始，反國教開始已經 係完全冇問題嘅。係反國教嗰度，我都有啲有啲內部資料啦。嗰陣時，因為我好衰嘅，有陣時佢哋話要揾保鏢保安咧，我應承嘅，應承咗之後，我聽佢哋講，講完我開個天價，佢哋唔俾啊嘛。跟咁我咪聽到佢多啲嘢咯。咁啊其實咧成件事咧。就呢、這個送中條例咧，係林病自己好大氣功。嗱，林病未上任嗰陣時咧，我喺香港 talk show 咧都差得佢好勁噶啦。佢呢個人咧又蠢又唔明事理，又要認為自己係永遠啱。咁呢樣嘢咧喺2014嗰陣時咧，我就已經見到噶啦。所以2015、2016咧，我一路話佢上任啊，仲撲街過 CY 好多。佢你哋身邊有一個咁嘅人嘅，一定有嘅。成日覺得佢咧就為你哋做事，你哋就冇人 appreciate 佢，冇人咧知道佢係撲心撲命幫你做嘢。但係佢咧又硬頸，又唔識嘢，諗啲嘢偏埋一邊，又小氣，又記仇。 你知唔知你講嘅呢個人其實係邊個人？我即刻就諗起大時代個丁蟹， 係丁蟹咯。但係丁蟹就惡啦，大聲講啦。這個、呢一個咧就調翻轉嘅。就一下一下成日扮凄涼、啊、其實佢個心啊，林病係個 fucking sociopath 嚟嘅，佢任何少少嘅同理心同情心都係冇嘅，一早已經睇到噶啦，一早佢對住2014啲學生對話講啲嘢，完全表露無遺。咁你知道我邊行噶啦，我係即係我係睇啲人咧，我哋估佢嗰個風險噶嘛。有啲人咪笑我咯，人哋睇緊嗰個人行埋嚟係咪有錢啊，係咪靚仔啊、靚女啊，溝唔溝得啊，單身定乜嘅？我唔係噶嘛，你行埋嚟，我淨喺度評核緊你對我同我嘅principle 嘅風險噶嘛。咁佢呢個咧係我哋響警鐘嘅人嚟嘅， 精神病患者其實 係啊係啊，因為 CY 係貪錢啫嘛，呢條友係冇腦嘅。但系佢以為自己好夠叻嘅，咁我就話佢咧，同埋佢中意權啊，啊，咁咧，所以我話佢咧係逼死珍妃頭井嗰個慈禧嚟嘅，幾年前咁講嘅。咁大家即係我咁樣用，希望大家 get 到呢個人係咩人啦、啊。咁咧，其實佢自己好大喜功，大陸咧北京一路諗住揾佢係最穩陣啦。呢條友又無能，又係個女人，即係你知上面啲人點諗嘢噶啦。咁就喺度咪俾佢熬幾年咯。咁佢講嘢平時又扮曬嘢咁噶嘛，但系咧其實咧佢好大氣功而且上面亦都睇佢唔起，側邊嗰班人咧又係廢柴。你見佢個 cabinet 噶啦，陳凡啊嗰扎咁嘅撚人，邊撚到識嘢噶，係咪啊？咁佢係揀嗰班人，咁但係咧佢自己咧就隔咗冇耐。嗱呢樣嘢咧， 唔係佢揀啊，即係有啲知識嗰啲人都唔敢做佢智囊。係 冇錯。咁其實。佢同埋佢亦都唔會揀啲叻過佢嘅人啊嘛，咁嘅即係 點 嚇係啦，咁所以咧佢已經係好流嘅，咁佢係想做翻啲嘢咧，我係特首嚟噶嘛，我想做翻啲嘢留名千古噶嘛，流芳百世噶嘛，咁就諗到呢嚿咁嘢，咁其實佢呢嚿嘢咧係想拍下大陸屁股嘅，但係根本完全北京係唔知佢做呢件事嘅，即係佢宣即係嗱，有啲人話。北京点会唔知啊？我话你试下谂啊，习近平张台啊，前边啊，大陆有200个城市，40-50个一线，仲有国家出边咁多大事要管，你估佢一个月里边，香港呢个两只字啊，会喺佢张台度出现几多次啊？啦， 即係做過大機構嘅人，你諗下 ，Tim Cook 坐喺佢自己 office， 會唔會知道啊？希信中心個 Apple Store 今日有人倒瀉杯奶茶，佢唔會知噶嘛？ 即係日理萬機， 係啦，搞唔掂噶嘛。咁好多人就話：喂，大陸會知呢啲？唔撚知噶，我哋做過大機構，個個都知，好多時咧係甩到唔知似乜噶。咁尤其政府更加啦，同埋好多時候咧，佢哋報喜不報憂噶嘛，班人。咁林病呢件嘢咧，係出咗街之後，可能有個 memo 上過大陸，但根本就未過到去佢哋Standing Committee 啊，或者真係重要對呢方面有認識嘅人睇到。咁一出咗街，咁我哋就上街啦。咁林病企硬啦。咁喺上邊咧，見到呢個情況咧，喂，佢哋唔會龍女雞作反噶嘛，佢哋唔會話翻自己官員噶嘛，呢個係佢其中一個十界里面嘅其中一个界嚟噶嘛，咁佢睇下你哋班， 即系佢哋自己都唔割席，佢哋自己唔割席， 即系咁啫嘛。你林病，如果你开始时你去企咗落嚟话喂林病你唔好搞咯，咁嘅情形咧，大家咪知道原来咧林病系冇力嘅，我哋有咩都反佢嘅，咁北京会处理噶啦。咁呢样嘢就大家做老细嘅都明噶嘛，或者做 team leader 系咪啊？ 如果林病系习近平岌头噶嘛，即系。佢做衰咗，習近平都冇理由唔顧住條僆。 冇錯，這個佢哋歷來佢哋都唔會，佢哋護短噶嘛，呢個係典型共產黨嚟噶嘛。但係佢哋有個理由嘅，係合，即係佢個護短個情形你理解嘅，唔好叫合理啦，係理解。咁但係林病咧就一味咧，因為佢完全唔識做事噶嘛，咪一企硬咯，一味企硬咯。咁我哋就會出去示威啦，去到200萬人啦。其實佢一早就要褪，但係有個問題就是、因為呢一次咧。示威其实是一种谈判的手段之一来的。啊，即是我离开台不跟你谈，我示威，即是我做的事都是想大家在一个谈判形式里面达到共通点。但一般的香港市民呢，其实不是很理解他自己在做谈判。那这样东西呢，亦都是当年六四发生其中一个主要原因。那呢，当林病知道没得向前行了，同埋香港的差人都几撚扑街了，即是12点正呢，够一分钟已经在做驱散了。咁佢话暂缓嗰日咧，如果香港嘅大陆市民系接受到，其实我哋要继续讲谈判啦。谈判我哋唔系讲 position 嘅，因为睇翻吓哈佛谈判law school 嗰边嘅谈判教授咧，我哋唔系讲 position 嘅，我哋系讲 interest。 即系有啲见到就收你，应该系咪咁讲？ 唔係，我哋大家有共通要求噶嘛，係咪？即係譬如咁啊，你想賺錢，我唔想蝕錢，其實我哋有啲共通點噶嘛，係咪？咁但係個問題咧，如果你企 position 咧，即係嗰個平台嗰個出發嗰個位置咧，好多時啲位置係冇辦法可以合埋噶嘛。但係我哋背後，因為我哋有個 interest， 所以我哋先有呢個 position 噶嘛。啲嘢又有根，即係有前因後果嘅。但係你而家就個個企硬 position， 話我哋要最初嗰時係四條啦。跟住变五条啦，嗱，你大家谂谂一件好简单嘅事啊，嗱，我而家唔系话你泛民错啊，我纯粹系大家唔明白，就系、是、如果我去你嗰度买件嘢啊 ，Andy， 我话你架车你开个价10万，我话9万咧，咁你话唔得，咁我翻去谂谂，咁我翻转头咧，我话不如咁啦，我开个新价俾你7万，咁话搞错啊，你仲要攞多啲，我话唔止添啊，我要送嚟，我要你送埋部电单车，咁唔使倾啦，咁好我又走咗翻去。我翻出嚟话，喂 ，Andy 啊，6万添啦！但呢次送完电单车之后咧，我仲要送我1年保险。喂，嗱，香港咧成班市民就咁样去谈判。 呢一样嘢咧就系普遍，就系、是、普遍打蛋乱，唔好意思，就普遍美我识得嘅美国人啦、白人啦，佢或者其他唔系香港嘅人，或者即系其他种族嘅人，佢会问我呢一样嘢，就系啱啱你头先讲到嘅呢样嘢，就系话，喂。香港人當初六月嗰時候200萬人上街的訴求，不是話要撤回條例，而家唔係已經撤回咗啦咩？點解仲會咁多事？就係、是、普遍嘅人會問我呢個問題啦。呢、這個亦都係我答唔到佢嘅問題。我唯一可以答嘅就係話，因為太遲啦 ，too little too late， 同埋啲警察嘅濫捕，所以而家唯有喺外國嘅傳媒多數廣泛報導咧，就唔係話林鄭點樣失職嘅，即係呢個 moment 啊，因為佢已經做咗撤回呢樣嘢。咁係多數係話呢個警察濫捕啊，呢、這個 police brutality 啊，呢一種嘢，即係多數外國傳媒都係咁報，好少話，即係好少話講到 真普選或者五大訴求嘅。我哋呢邊睇到嘅。 而家仲好多人，佢係冇錯嘅，但係咧亦都係點解我要講咁多廢話帶大家去到呢一點咧？而慢慢再講落去啦，就因為咧呢啲嘢你唔可以斷章取義去中間睇嘅，因為佢全部有個前因後果，佢發展嘅經過啊嘛。咁咧，佢你講得啱啊！而家如果你有啲人就咁去睇新聞，唔睇前面嘅，唔知個前因後果嘅，有陣時覺得莫名其妙，就係甚至仲會覺得係啲市民喺度搞事，有完全發生緊嘅呢件事。所以我哋點解要自己親自出嚟去講？ 有好多我身邊有其實我身邊有班人係咁樣咯，佢哋係即係淨係針對住嗰啲佢哋眼中所謂嘅暴徒啦。跟住佢就係喺 WeChat 上面呢，或者微信上面就係咁睇埋晒啲簡體字嗰啲講香港嘅新聞呢。咁佢哋就好強烈地譴責香港嘅暴徒嘅，又話啲後生仔。 咁佢哋譴責暴徒係啱嘅，不過因為暴徒呢就是香港警察嘛。 係啦， 但係佢係譴責咗嗰啲嘛。 係色盲囉其實。 係，但係個問題就係又係返去一點，就係、是、個報道啊！點解咧？我哋而家有好多問題，我哋要出嚟啦。就因為咧，而家咧好多嘅大嗱，我要離題咗個啦。去 CNN 又好啊 ，BBC 又好啦。因為有啲係 budget 問題，有啲咧就因為而家我哋網媒咧係影響咗傳統 mainstream 嗰個報道同編輯方式，就變成佢出邊咧好多好多啲所謂記者啊 ，special correspondents 啊，其實冇網管收大陸錢，或者甚至係自己有理由去傾向某一個政治啊，或者有一個大牌子咧，就代表咗大傳媒 CNN 啊、BBC 啊、ABC 啊嗰啲咁嘅講嘢，嗰班人係好撚人渣嘅。咁咧，但係個問題就係變成有啲人話 CNN 又講大話啦，但係唔係啊，係嗰條友啊，嗱我啊俾 Twitter ban 咗一排啦。又系我猜其中一個啊嘛，即系 CNN 條廢柴。咁呢條友咧，其實佢自己咧有生意有嘢喎，喺大陸。咁佢點可以做傳媒啊？但系 CNN 就冇 office 喺嗰邊啊嘛。而家因為唔可以，即係好似 Andy 你哋咁啊 ，Sunny 你哋自己開個台嚟講。咁佢哋用傳統方式，有編輯有嘢督住你班人嘅，喺北京開個 office 點夠你哋冚啊？所以佢哋咪自己咪轉曬同類型嘅方式咯。但係咁就失咗控啦嘛。即係如果啲傳媒所講嘅嘢咧，已經唔係總編輯嗰邊去睇過噶啦，好多啊，同埋咧有啲直頭攞住個 cam， 攞住 Facebook， 攞住 Telegram， 冇錯啦，有啲係睇唔到嘅，做 live，CNN 自己都做 live 喺 Facebook。 係啊，佢哋幾次嘅轉州講噶，離曬賴譜噶。你即係你當時睇住，咁我咧就差唔多隔兩日咧就有啲 email 啊，懟去 CNN 啊，我有冇回應啊？即係我好勤力做呢啲嘅。啊！我係一個好蝦人憎嗰啲凡人嚟嘅。啊！我得閒無事咧，其實我每日咧兩日到咧，我就會打幾個 tweet 去問 Donald Trump， 你即係你咁人渣，你點起身嘅咧？每日咁咁啊！你 民間監察嚇？ 唔係，我冇乜用噶，我打去搞下笑嘅啫，真係即係。但係你積少成多嘛，你個個都要做嘅話，Christine Chow 台灣婆佢架McConnell 嘅。咁我都成日打佢㗎，我話你知唔知呢，你而家係收宗辱祖㗎，你係華人嚟㗎，你幫呢啲咁嘅人去搞種族歧視，佢係美國嘅transport secretary 嘛。我隔三兩日就打個咁嘅 post 俾佢，佢到而家未 block 我嘅。咁呢就講返香港嗰度啦，其實嗰一段嗰個位呢，香港泛民會接受呢，係斷咗個 negotiation 㗎，因為大陸冇即係臨病冇第二條路揀啦。佢只可以喺度半天吊㗎咋。大陸呢就一定唔會參與㗎北京。點解呢？因為北京呢，要講返頭先所講經濟嘅問題啦。佢而家四面楚歌，十面埋伏，草木皆兵。啊，根本上佢哋上面嗰個經濟好冧嘅。嗱，我唔可以講係邊個人話我知呀呢件事。其實一間好大好大嘅銀行嘅副主席走撚咗路啦，嗱嗱冧。OK， 退咗休。走撚咗路，走路嘅意思又唔係真係甲板前途嗰啲啦，即係即刻嗱臨移民啦、移居啦， 早退休 啊，早咗啦。咁咧，佢喺幾個星期前已經同我哋講咗，即係同佢自己啲啊六七十歲啲兄弟講咗，你哋去睇睇有某啲數目字，你哋自己都係行家，你睇到噶啦。咁咧，其實咧，大陸嗰、那個美金儲備咧，係少過佢哋講出嚟嘅數嘅五分一。 哇！ 咁根本上條數係完全唔對。咁佢裏面嘅錢呢就係啲 Deutsche Bank 啊嗰啲咁嘅黑銀行垃圾銀行幫佢懟入去嘅。咁你睇到嚿錢喺度，但係啲錢係全部唔用得嘅。嗱，呢個就係一間好有名氣，全部香港人都識嘅大銀行嘅副主席啊，親口對啲兄弟講嘅，佢自己啲兄弟啊，即係幾十年嘅抗要啲舊同學啊。咁佢自己就走撚咗啦。香港咧，亦都係差唔多，係大概五分一到嘅啫，條數假嘅，好多假數啊而家。咁根本上我哋係冇辦法，但係冇辦法維持任何經濟打擊嘅。所以呢，如果佢派解放军落嚟名正言顺坦克车一道，咁呢个呢我喺三个月前已经讲啦，佢坦克车一道，就算啊你成炸右派，就算成炸共和党啊嗰啲係好鬼鍾意同习近平一起贪污一起搞事嘅美国啊欧盟啊俄罗斯国家呢，佢哋尤其是係欧洲同美国加拿大民主㗎嘛，你哋唔可以俾人哋军队入去香港，你哋都唔开声唔出 sanction 噶嘛，系咪？就算你啲 sanction 假假地，一定要都动动作噶嘛。呢、這个动作咧就足够令共产党冧嘅，绝对足够。咁所以咧，佢呢一个系佢一个 no option 嚟嘅。我一路都话咧，军队唔会 即当时三十年前六四到而家，美国都用制裁紧大陆嗰啲军备。 咁咧，但系咧。六四唔同嘛，六四嗰陣時大陸佬係窮啊嘛，係咪發窮惡嘛？你 sanction 我又點啫？我都唔係咁多嘢俾你 sanction 係咪？但係而家唔同喎，而家一 sanction 就好多嘢諗嘅喎，因為佢哋喺上次金融海嘯之後，大家嘅關係係好密切嘅喎，所以呢個係一個 no option 嚟嘅。因為點解咧？要記住，到最後，共產黨最重要嗰樣嘢就是共產黨嘅生存。我而家可以俾你打幾拳。切一隻手，只要我生存，我就可以东山复起，卷土重来。只要我唔死，所以共产党最重要嘅系生还。而家系到嗰个生还位，有啲人认为喂，而家黐鸠线啊 ，James， 共产党而家咪几光彩？你以为佢光彩啦？经济上就好大问题啊！佢里边啊，成日就围住嗰、那个啊，而家啲中产啲股票嗰啲嘢，全部假嘅，唔。如果佢哋唔系咁做，佢里边啲人一反咧，喂，你咩大陆啊人啊出嚟示威反嘢，劲过香港人十倍嘅。啊，我系潮州佬嚟嘅，我同你讲，汕头班人反咧系好捻劲嘅。佢哋而家嘅情况咧，有个重点啦，喺北京眼中，第一，香港从前咧就系、是、一只生根蛋金蛋嘅鹅，到今日佢一个毒瘤，佢仲系有金相。但系佢毒液一上咧，令到上边啲人都有个反咧。上面点解会反呢？就系、是、如果人民可以抗命，而共产党系可以转佢哋嘅决定嘅话，呢条线系冇得过嘅，系共产党嘅一条底线嘅底线嚟噶，系冇得过嘅。咁如果呢件嘢上到去，话香港能够成功做得一件事。咁你谂下上边会反成点？你抢我哋啲地，成条村失踪啊！你要你啲法律要变， 成日都打民粹牌，打呢个爱国爱城咁样咯，爱民族啊，民族牌啊， 系啊，打紧民族牌啊！但系啊，民族牌一件事啊，但系上面大把人咧系揸紧 Benz 噶，大把人住紧豪宅噶，啲 mortgage 出一楼到眼咁高噶，就餐餐仲系红酒龙虾嘅。你而家要将嗰样嘢拎走咧？佢同你抵死噶嘛？ 唔系，咁其实一开始， 你先即系大陆都，我嘅，大陆都有供楼嘅，我大陆都有供楼嘅。 哦，唔系，咁佢哋好多都，佢哋要供嘅，不过好多，你知唔知佢哋咧就系、是、已经好平去买啦，但系有啲佢供嘅原因咧，即系佢哋只系买成沓啊嘛，佢唔系买嚟自己住啊嘛，班人。 哦，都系炒，分散嚟炒。 即系班人一喐就冧噶啦。好啦，咁所以咧，佢哋派军队落嚟咧，系一个 no go 嚟嘅，系个 optics 喺表面上。咁而呢样嘢有一个问题，因为咧出边好似 Donald Trump 嗰扎咁啦，佢根本就唔想喐大陆噶嘛。好多咧就黐紧大陆，即系背后右派啊，做生意啊，财团咧就继续就想同大陆一齐继续搵钱噶嘛。但系佢哋画咗条界就是军队， 所以呢只要军队唔落嚟，你香港做乜鬼都好啦，佢话始终未过嗰条界，所以佢哋唔使声讯，唔使做嘢嘛，得个噏字就得啦嘛。你好似 Marco Rubio 啊、McConnell 啊、好似 Ted Cruz 咗香港啊，呢几条系扑街嚟咁冚家铲。其实佢哋完全知道佢攞过嚟香港，共和党嘅过嚟系做场戏嘅啫嘛，提升佢自己嘅知名度，喺度话搞民主，但系知道完全冇用，亦都唔会有嘢发生嘅。嗱呢啲啊，因为我好憎共和党噶嘛，咁啊。咁咧，佢哋其實由頭到尾做緊，但香港好多人傻噶嘛，好似黃之峰嗰啲就黐鳩曬埋去 Marco Rubio 嗰度噶嘛。咁呢班咁嘅人咧，又喺